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请你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。我们看两段经文，第一段经文是在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，由我来读。这是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，他说：我们所祝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因为饼只是一个，我们虽然人多，仍然是一体，我们同享一个饼。第二段经文在11章23到33节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，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擘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来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。所以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。人应当省察自己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，有患病的，睡了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判。我们受审判的时候，就是被主管教，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17世纪荷兰改革中神学家 Herman Witsius 他鼓励我们在吃主的晚餐的时候思考圣餐的饼和酒是如何制成的。今天我们的是博瑞长老做的饼，这个饼先要有麦子，麦子需要被打成粉，面粉需要先被搓成面团，面团要放到烤箱里面烤，葡萄要先摘下来，然后要先榨成汁才能够做成葡萄酒。所以这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玛瑙，就如我们的主耶稣他并不是一个现成从天上降下来的救主，他生在马槽里面，他的智慧和身量都需要成长，他全然无罪也不知罪，却圣经告诉我们尝尽罪的苦楚，他需要透过受苦学习顺服才得以完全。也就是说，那挂在十字架上的是无瑕疵无玷污的上帝的羔羊，但是他也是吃尽苦头的祭物，他的头上戴着荆棘冠冕，他的脸被人裹着，他的背上有伤痕鞭伤，他的肋旁被枪刺穿，他的手脚被钉子刺透，难怪人们认不出来他就是那没有残疾没有瑕疵的逾越节羔羊。所以今天这酒和饼提醒我们所领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，上帝儿子道成肉身，在克西马尼亲吻土地，在各个他悬挂于天地之间，是这样的一位主，是这一个身体，是这一个饼，不是许多小圆饼。这也提醒今天在心腹吃主的晚餐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虽然人多，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多元的教育、职业、文化背景，却属于同一个主，委身于一个基督的身体。这个委身有非常具体的表现，就是成为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的成员。这表示我们今天吃主耶稣他的身体，也就必然接纳他的肢体。如果主耶稣他称我们为弟兄而不以为耻，那么我们理当喜悦做彼此的弟兄和姐妹，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好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值得，而是因为我们都属于同一位主。 记得那天晚上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，你们不像那外邦人。为什么你们不像那外邦人？因为我是你们的主人，你看我如何服侍你们，你们就要彼此服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餐桌前是以什么身份？不是以做头的身份，而是以做仆人的身份来到主的餐桌前吃主的晚餐。他这个主人没有顾念自己的好处，把自己最好的给我们吃喝。所以我们做仆人的当然就不能只顾自己的好处，毕竟我们是来到他的餐桌前吃喝，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吃喝。所以看你坐在你前后左右的人，他们是否是你的肢体？你们平时有真实的互动，还是只是礼貌上的寒暄？你不想与坐在同桌吃饭的人聊天，你在餐桌上盯着手机，你下了餐桌，你吃完就闪人，想要去找自己的朋友，这表示你其实没有分辨我们所吃的是同一个主的身体。意思是你其实没有按理吃主的晚餐。弟兄姐妹，你不可能吃主的身体而对主的肢体漠不关心，这是不合理的。但是我也知道你没有能力改变不合理的事，你无法逼自己喜欢你本来就不喜欢不在乎的人。怎么办？除非上帝赐给你一个新的心智。这其实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信仰吊诡的地方，不是吗？你必须求上帝赐给你你本来就不要的，你本来就不要这样子的救主，你本来就不要与这些人一同用餐，你本来就不爱上帝所爱的人。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但是奇迹就是上帝的工作，就是圣灵的大能，就是对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来说，吃主的晚餐却不喜欢在同桌与你一同吃饭的人是最不合理的事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有那渴望，渴望吃你儿子他迫切赐给我们的这个晚餐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就叫我们越加效法他，效法他为我们舍己，我们就理当为彼此舍身。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，你想到我们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你没有只顾自己的事。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，总是思念你，总是明白你既然将自己舍去给了我们，我们就属于你，正如你属于我们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却爱他的人，今天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就满足，就确知我有永生，就越加渴望有一天我要见到我的主。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。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祷告。我们的主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 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中间有人还不认识主耶稣，我们中间有些人还不能够领圣餐，我们中间有些人或许会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饼是主耶稣的身体，而且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就没有永生。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人明白，今天吃他的肉，喝他血的人知道，如果我们不吃他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我们就没有永生，因为只有属于他、有份于他、与他联合的人，才是有永生的人。而我们今天吃这饼，就象征我们确实是有份那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，我们的主，为我们舍身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也确实借着这个记号印证我们确实领受他，有份于他。我们一起吃。今天还不能够领圣餐的孩子，我知道你们在这个教会，你们看到我们领圣餐，你们心中也渴望要领这圣餐。所以就忠实的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，总是越加认识你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就可以快快的确认，你也可以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也可以合一的领主的晚餐。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，他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他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，使罪得赦免。他说，你们拿去喝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装的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。有在座的朋友还不明白这个奥秘的，这奥秘其实就是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罪，但是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，居然赐下他的独生爱子，而这位爱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确实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如今我们吃着饼，喝着酒，就表示我们确实有份于他，分享于他，他的身体，他的血，为我们舍去的。我们就是因为信他而得着永生的人。我盼望你很快的也自己也想要喝这杯，吃这饼，就是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不是等我们变成好人的时候，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爱。上帝为罪人舍去他独生爱子的这种爱。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也就表明你儿子他没有只顾自己的事，他顾念我们的事。这饼和杯表明他的死，这死就表明你爱我们。